见到叶巡官，烦劳通禀。叶巡官以大人安寝已久不便通报为由回绝了况中。况中觉得事关重大，急切无法，出于无奈只得激动堂鼓，惊动了巡抚。中军问明来意，把况中引到客厅候见。况中等待良久，不见周臣出来，鼓楼上已经敲了三鼓了。况中心急如焚，坐立不安，人命关天，真是时光紧迫呀。又等了多时，直到三更三点，棋牌官侍从中军才簇拥着周臣而来。况中忙施礼参见，周臣面带不悦之色，责问：奉旨绝囚，理合法场监斩，深夜激动堂鼓，却是何故啊？况中禀赋：两名死囚罪证不实，尚需详查，恳请都爷准予暂缓行刑，查明真相再做定夺。周臣听了，老大的不高兴：无锡县和常州府都是朝廷命官，国家良臣，审理此案不会有什么差错。况且本院已经朝审，不闻以下，你速速回去，倘若延误时刻，我等都有不便。况中据理力争，一律点一款，凡有死囚临刑叫冤，允许再行勘问陈泽武吧。况中再三陈说，周臣仍然不准。况中急了：自古君轻民贵，若百姓含冤为官心愧，为民请命，即使丢命也绝不能后悔。最后况中只好以知府金印为质，请宽限数月，亲去无锡常州踏勘，倘有疏失，愿一人独当。周臣出于无奈，只得勉强应允，但只给了半个月时间。况中领命，火速来到了无锡。地保陪同况中过鱼直，来到油葫芦的肉店，打开封条进行查勘。况中对油葫芦被杀的地方、凶器放置的地方以及何时验尸、何时埋葬等等都一一做了查询。他问过于直是否认真查勘过，过于直说：哎，真凶实犯俱已拿获，无需多此一举。在况中查勘的过程中，过于直始终在一旁冷嘲热讽，旁敲侧击。况中呢一笑置之，并不在意。他走到油葫芦的床边，在地下看到一枚铜钱，接着差役又拾得一枚。况中正在仔细查看，忽然差役惊喊起来：太爷，床后边铜钱有半贯之多。这一惊叫打破了室内的寂静，况中好生奇怪，大家也闷纳不解。街坊说，油葫芦停业多日，以借当过活，家无格宿之粮，哪里会有这么多铜钱散落不捡呢？看来被盗走的十五贯钱不足数，而熊有兰的十五贯钱却一文不少。邻人议论纷纷，开始对凶手是谁产生了怀疑。况中沉思之间，差役又叫着：太爷，小的又拾到一只小小的木盒子。况中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对赌博用的贯铅骰子。况中很快弄清楚了，这骰子的主人是当地有名的赌徒恶棍，名叫娄阿鼠。再说自从况中来到无锡，那娄阿鼠终日坐立不安，心惊肉跳，十多天躲在乡下如惊弓之鸟。这一天